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自从离开海神岛之后，我经历的几场大战几乎都得到了便宜，又因为得到了大明和二明的魂环魂骨，使得我自己的实力再上台阶，就开始骄傲了。今日这一战充分地给我敲响了警钟啊，幸好我还是活了下来。 一边自省，唐三缓缓盘膝坐在地面上抱元归一，蓝银领域散开，海神三叉戟插在自己身边，凭借着领域布下了一层层重叠的防御和迷惑结界，同时蓝银领域终极技能海纳百川发动，他再不会让自己因为骄傲和大意而面临危险了。在吸收按摩邪神虎的魂环之前，他要将自己先前消耗的魂力全部恢复。一点点蓝色的光芒出现在唐三的蓝银领域之中，星斗大森林是那样的广袤，他将自身魂力快速地恢复过来，直到魂力恢复到了巅峰状态，唐三才将目光重新落在了按摩邪神虎的尸体上。蓝银皇缓缓收回，昊天锤凭空出现在他掌握之中，蓝银领域也瞬间切换成了杀神领域，强悍的杀气透体而出，唐三的精神力也极度扩张开来。在探查到数十里内都没有任何威胁之后，这才开始昊天锤第四魂环的吸收。黑色的昊天锤横在身前，上面那一红两黑三个光环是那么明显。唐三注视着对面庞大的尸体，昊天锤一招，顿时一道灰色的气流从按摩邪神虎尸体上飘然而起，瞬间在空中凝聚成圆环状，并且迅速的由灰转黑，化为了一道流光朝着昊天锤而来。光芒一闪，已经直接套在了昊天锤之上。与此同时，一股并不庞大但却极其尖锐的冰冷气流也在一瞬间刺入了唐三体内，疯狂地冲击着他玄天宫内力布下的重重防御。那冰冷的气流充满了极度的邪恶和强烈的不甘，在他冲入唐三体内的一瞬间，唐三就被刺激地喷出了一口血雾。他之前的准备工作并没有白费，在被那冰冷邪气瞬间冲击之后，唐三的玄天宫内力已经完成了调整，中正平和的气流与海神之光凝聚在一起，组成了一张大网，将冰冷气流笼罩在内。魂环吸收开始了，而随着魂环离体而去，外面按摩邪神虎巨大的尸体也开始化为一道道灰气散发开来，慢慢的消散。玄天宫加上海神之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磨盘，一点一滴地蚕食着按摩邪神虎魂环那充满邪恶气息的能量。按摩邪神虎确实特殊，先前那颗凝聚的珠子就是趁着唐三不注意，被他最后的灵魂力量操控冲入了黑暗之中，直接冲进另一个空间。至于去了什么地方，按摩邪神虎也控制不了，但他就是不愿意落在唐三手中。吸收过程整整持续了两个时辰，当唐三长出口气从修炼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只觉得一阵神清气爽。令他惊喜的是，只是吸收了这么一个魂环，他的魂力就已经从93级提升到94级过半。昊天锤上一个黝黑的魂环静静地排列在第四的位置上，稍微将一丝魂力注入其中，立刻就会感觉到澎湃的邪恶气息冲天而起，那充满力量的感觉令昊天锤本体之上都浮现出一层诡异的灰色。说也奇怪，当这灰色蔓延到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时，与杀神领域相互碰撞，竟然形成了一种彼此融合之势，杀神领域的气息也在瞬间变得浓郁起来。要知道，杀神领域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终极境界，受到这第四魂环影响再次提升，又怎能令唐三不惊喜呢？提升的不止魂力，唐三也发现，受到按摩邪神虎魂环的作用，自己身体的几个属性出现了大幅度上升，表现最明显的有两个，力量与精神力。 力量就不用说了，从表面看，暗魔邪神狐本身就是一只力量属性的魂兽，而那精神力的提升似乎是帮助唐三那融合了海神之心的头部魂骨再次产生了进化效果，令唐三本就强大的精神力又有了大约 5% 的上升。千万不要小看这 5%， 精神达到唐三这个级别已经是相当恐怖的了，要想再做提升本身就已经极为困难，一下子上升 5%， 唐三就有可能凭借紫极魔瞳全面压制比比东那种级别的强者。辛苦并没有白费，与暗魔邪神虎危险的一战也换来了实力进一步提升。这个暗魔邪神虎魂环的效果足以相当于两只50000年以上魂兽魂环提升的作用了。除了比100000年魂环少一个魂技之外，它对于其他方面的提升一点也不逊色于100000年魂环。不过令唐三不甘心的是，并没有出现魂骨。以暗魔邪神虎的特殊性，再加上它本身超过60000年的修为，唐三几乎可以肯定它必然会产出一枚魂骨才对，可是就是没有。联想到先前那颗珠子，唐三明白那可能就是暗魔邪神虎的能量结晶，其中明显也包含了3种属性。 真是可惜了，这只极其聪明的魂兽直到最后也不愿意让我从他身上得到全部的好处。算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能获得这么好品质的昊天锤第四魂环已经是运气不俗，就不要再贪得无厌了。那颗珠子既然已经进入了黑洞之中，谁也不知道他将被黑洞吞噬，还是会被卷入另一个空间之中。 想到这里，唐三的心情也逐渐平静下来，简单的总结了一下之前那一战的得失，感受着实力的整体上升，心态重新进入平和。略作休息之后，重新展开蓝银领域，搜寻他此行的第二个目标。经过刚才那一战，让唐三认识到了自己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不足就是他尚未能将自己众多技能融为一炉。2个武魂、海神三叉戟、6块魂骨，唐三现在的魂技加起来有几10个之多，而且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各擅胜场。但因为魂技各自的来源不同，使用时需要的控制也不同，因此唐三在进行魂技切换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出现迟滞，无法衔接，或者技能在连续使用时产生出不必要的过多消耗，以及技能衔接后效果不佳的情况。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没有给自己的全部技能找到一个融合的方法。但要想将几10个魂技融为一炉，又谈何容易？论熟悉，唐三最熟悉的就是自己蓝炎黄的前5个魂技以及唐门绝学，再加上他的第一块魂骨8蛛矛。后面的魂技，唐三对当初小五赋予他的4个魂技也很熟悉，但却已经全部归还了小五。之后短短5年之内，他获得了大量的技能，实力也大幅度提升，在技能操控转换上就远不如前5个魂技那么熟悉了。可是随着他实力的强大，面对的敌人也更强，哪怕前5个魂技都已经提升到了50000年级别，也已经不能满足唐三的需要了，所以他必须要使用后面的魂技。当他的敌人整体实力不足，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被唐三压制，他这衔接不足的毛病还表现得不明显，包括比比东在内都是如此。比比东就是因为自身的能力被海神三叉戟所压制，又对唐三的各种技能一无所知，这才在先后几次战斗中吃了亏。如果现在比比东再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和唐三战斗，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唐三虽然聪明，但在短时间内想要将这么多魂技都融合在一起，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自己这个问题的存在，但连战连捷令他的信心提升到了巅峰，所以并没有太过在意。经过与暗魔邪神虎这一战，唐三被脑海中的警钟完全敲醒，也明确之后自己的修炼路线了。 哪怕是成为海神，技能的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神并不代表一切，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强大。 展开蓝银领域，唐三一边搜寻着，一边向星斗大森林内部继续前进。 这一次他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寻找了大半个时辰却一无所获。蓝银领域笼罩的范围很大，但先前他与暗魔邪神虎的一战在森林内已经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感受到那么庞大的能量波动，五万年以上修为的魂兽要么远遁，要么尽可能地藏匿自己的气息。唐三的蓝银领域在探查时，距离自己越近，探查的就越清晰。当超过一定距离之后，如果魂兽的修为足够，隐匿技能又足够强悍的话，他也难以探查到。来到星斗大森林中已经差不多一天的时间了，先前又经过了一场大战，眼看着天色就要黑了。唐三决定暂时休息一会儿，找了一株特别高大的树木靠坐。唐三将海神三叉戟插在身边的地面上，平心静气地让自己进入到修炼状态，精神力内蕴到直径50米范围。以他现在的修为，根本不需要担心被偷袭，除非是哪只魔兽嫌自己命长了。到了封号斗罗境界之后，魂师自身就会散发出一种特质，就像是10万年魂兽无意中也会流露出强者气息一样。这种特质对于感觉灵敏的魂兽来说是极具有震慑效果的，何况唐三身边还有那比他更具震撼力的海神三叉戟，恐怕也只有暗魔邪神虎那样自信十足的超级魂兽才敢与他正面抗衡吧。闭合双目，玄天功随呼吸流转，一层淡淡的白光从体内透出，形成一层护体罡气围绕在身体周围。以唐三现在的修为，他这层护体罡气虽然比不上之前暗魔邪神虎释放的邪神守护，但也差不多了，足以保护处于修炼中的他。找到了自身的不足，哪怕唐三知道自己时间宝贵，在这休息的时候也难免会将精神集中在思考之中，思考着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他最先想起的就是情况与自己类似的比比东。在这个世界，目前唐三已知的魂师之中，只有比比东和他一样，都是拥有双生武魂。他和比比东交手也不止一次了，比比东的魂技应该比自己少不了几个。就算是少，也只是少在了10万年魂环数量。仔细回忆着比比东与自己交手时对魂技的使用，同时思索自身不足，唐三渐渐进入了入定的状态。修炼持续了2个时辰，唐三虽然渴求自己的实力进步，解决目前自身的问题，但他知道更重要的还是尽快成就海神，时间宝贵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